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师我想哭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踢踢我，就快要发扬电波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都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别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狂妄照得美呀呀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一颗心啊，一颗热烈的心，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，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。